to my house. Open up the door. She took everything I had. And the dog took a shit on the floor. Lord have mercy. Even the bed bugs up and running. But you know I got bad, bad feeling. Tha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. Well, I got a bad, bad feeling. Tha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. Well, well, well, well. Don't tell me what's coming. Got to watch my 终于息，安静是穿越的雨衣，闻到秋光不二，证明你在世间的哪里，而在这里你等候。

惜，想做空城，希望希望来敲门，再勇敢几程，有些泪就歇一会儿，有些泪混叠汗水，长大最终会这么一生，脸红的反着，其实是一样的情节，手无着堡垒，我奋不顾身，为了爱撑到最终回，我就这么一生，脸红的反着，不过时间可以倒退，闭上眼只记住你的吻，曾经的那 改变什么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想不通，你该。

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。 在万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，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 寒老孙命转身山河裂开，除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焦灼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不见，你听锣鼓惊天起夜金甲有声音啊！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茫茫浪到情正悠悠，这股寸寸痛的痴心不是头南方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手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做了鬼话就留了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人生也走透些，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是伟大绝不做野心家，只是谎话算是个天下，虚伪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声大声，我是齐天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。 先加用翅膀，嘟嘟嘟嘟，干嘛干嘛呀？咖喱咖喱，轻轻加，咖喱咖喱啦，咖喱咖喱，香蕉木瓜，榴莲臭臭配香肠，咖喱咖喱，摩托皮卡加，咖喱咖喱呀，咖喱咖喱，夜市酒吧，热情奔放火辣辣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， 吃一人份的饭，刷一人份的碗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，啊啊，逛一人份的街，买一人份的答案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，我相信你真我没有觉得孤单，我相信你正在于我。